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年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正在举办，央美2018届380多名硕博士毕业生创作的1200多件作品纷纷亮相，涵盖油画、国画、雕塑、实验艺术等，蕴含着这些青春艺术家的创作激情。清华美院、清华深研院2018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展也正在举办，来自清华美院染服系、视传系、工业系、环艺系、陶瓷系、信息系、绘画系、雕塑系、工艺美术系、艺术史论系和基础教研室的220名硕士毕业生参加本次展览，展出作品近900件。民族文化宫展览馆正在举办第5届拉美艺术季异彩共生拉美及加勒比艺术展，艺术家将拉美文化烙印印入时代的诗意，使当代性和古老的乡愁记忆在描绘对象的眼神与姿态中相遇，在作品中回应并与观众分享他们对流行文化、历史和社会的思考。山水清音王正平中国画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王正平生于江南，长期受南方文化熏陶，他的山水作品既具有南方文化优雅清丽的特点，又敢于突破地域局限，注意从北派山水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创作增添浑雄厚重的特色。本次展览展出他近年来创作的27件中国画作品。黄永玉的紫砂壶展览本周六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黄永玉93岁的时候到宜兴画了140多把《水浒传》人物的紫砂壶，后来又加了一些，共计近200把。黄老自己说，做这些没有什么志在千里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做一些量力而为的有趣的事情，想请各位看看。由方旭导演兼主演的话剧《老舍赶集》本周六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演出。这部剧挑选了6则老舍短篇，话剧《观众须知20则》带你重温民国关系守则，感受老舍先生文字的幽默与辛辣。《创造病》讲述了90年前一对小夫妻过着月光的生活。《牺牲》讲述了30年代海归博士对美国精神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假意牺牲。这是方旭第一次将老舍先生的短篇搬上话剧舞台，带观众们感受老舍笔下的处世智慧。2018南锣戏剧展演季将于本月18号在中央戏剧学院拉开帷幕，反映非遗传承老北京手艺人故事的旗袍，反映改革开放40年生活变迁的生逢灿烂，反映老北京故事的四合院中胡同12号、鱼虫等作品将参与原创剧目展演。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绚丽海南》将于下月15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用民族声乐合唱、独唱、表演唱、民间器乐重奏和大型民族管弦乐等形式展现海南30年来的发展历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得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我们追的戏呢，总算是让我们这几天能够看下去了，而且还有点期待呢， 叫爱情的边疆。 嗯，爱情的边疆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简单来说呢，也有点纯爱的感觉。 嗯，你看我搭档之所以那么期待啊，主要是生活中呢有所这个亏欠，是吧？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所以说他就很期待啊。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为大家准备好了，就是应该怎么样拒绝表白。 哎，你看啊，这个戏说的是感情戏嘛， 嗯， 那么感情戏就离不开表白啊，拒绝再表白再拒绝，是不是？那么这个戏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樱桃、王雷、李乃文主演的，他们分别演的是什么呢？前两个人是这里面的大男主大女主，他们演的是两位播音员，因为在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学习，两人相识了。那么这个男主角呢叫做万生啊，由王雷饰演，女主角呢叫做什么呢？ 这个应该，对，这个应该其实是个大女主的戏，你发现吗？是以樱桃的这个生活轨迹为线索，然后她遇到了王雷，遇到了这个李乃文，然后他又和我们说维卡相爱了。 对，他们俩原来是同学啊，这个男的呢就追这女的，结果没想到呢女的的偶像出现了，就是一个苏联人著名的播音员、 维卡。 维卡，那么他一下子呢就跟这个偶像好了，而且呢当时还登记结婚了，可是赶上这个中苏关系破裂，他的爱人回国了，而且中断联系，那个时候呢就都不能够收听对方的电台了，那算是敌台。于是呢他们俩呢就算是天各一方，但是啊这个男同学特别喜欢这女同学，女同学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去最艰苦的地方啊，甚至呢不惜啊跟着犯错误。于是呢到了这个艰苦的地方，哪儿啊，算是 黑龙江的黑河。 黑河啊，黑河。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了李乃文。 嗯， 李乃文呢当时是一个保卫组的组长， 就相当于保卫部的一个负责保卫吧，后勤的那样一个他的同事。 哎，在此期间呢他就使劲的追这个樱桃扮演的文艺秋。 嗯， 那在此之前呢还有个人追王雷啊，就是追这个喜欢他的这个万生同学 啊，华敏。 嗯 啊，你发现啊，就是大家都是互相就追逐着，我追你你追他，然后他不理你你不理我， 对， 要转着圈的 意思，就是追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呢追不上。 对，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意思。 表白拒绝，表白拒绝啊！ 我觉得这个戏呢反映的这些内容不管是哪个年代都应该有。 当然了， 是吧， 就是爱情没对上，你知道吗？就俩人不是你情我愿，而是你我喜欢你但是你不喜欢我、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错位。 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放一段啊、就是在他们去的第一家广播电台，那么万生遇到了一个叫华敏的女同事，他们俩呢是不打不相识，然后呢这个女同事对他是爱慕有加呀，送纸做的花，给他亲手织围巾，给他送坐垫，还要请他吃饭、结果呢在去的路上呢还摔了一跤，回去还又换身衣服，就怕影响自己的光辉形象。 嗯， 等他到了这个饭馆人都关门了， 那时候饭馆关门都早，加上那个比较偏远嘛，啊，东北天气也非常冷，他俩就在雪里头。 嗯， 就是以下的对话，女的是一腔的热血，就是哎呦我这特别想和你成为男女朋友。 我们来听听女追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对， 哎，干啥等等， 哎呀，哎，换女同志，有人追你啊？ 没有。 你从哪里过来啊？ 哎呀，我从家过来。 我们约的是6点，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家里有事啊？ 没事儿，我就是我这不来了吗？ 快回去吧。 啊？ 都这么晚了，我们改天再聊好了。 哎呀， 你干嘛呢？ 吓到你了？ 是啊。 不能改天，我这人是急性子，憋不住话。 憋不住了。 嗯。 好吧，我们兜兜去吧。 你冷不冷啊？ 我还可以。 来，你把这带上。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我跟你说，我这没活，可暖和了。哎，你们上海人 真的没必要 扛冻， 你也要带的。 哎、听我的， 浣碧同志，你干嘛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浣碧同志，快！哎呦！对不起。 哎呦！ 哎呦！ 哎呦！ 满城的，你使劲啊！ 哎！哎呦！ 浣碧同志， 哎！哎呦！钥匙，钥匙 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哇，是我自己没站稳，没事儿。 快吧，回奔为上。我要感冒了。哎，浣碧同志，哎呀，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啊，对花花草草没兴趣的。 哦，你不喜欢是吧？ 嗯。 没事儿，你喜欢啥你告诉我就行。 还有，我们办公室很暖和的，不需要坐垫。 啊，行，那你要需要啥东西你就跟我说，或者，哎，你想吃啥你也可以跟我说，我做东西很好吃的，啥都会做。 浣碧同志，你听我说好啊。我很感谢你的一片热心的，真的。但是，哎呀，话怎么说呢？哎，你没必要对我那么好，懂吗？ 不懂。 哎呀，我心里已经有了。 有了？ 有了。 你才来多少天你就有了？ 早有了。 他在哪儿呢？ 很难为情的工作。 哎 哎，不要动手了。 你不说清楚就说明你没有。 真的有了？ 不可能，文一修都跟我说了，说你没有。 他跟你说的？ 对 啊。哎呀，浣碧同志，他说谎的。说谎。 我明白了，那个人就是文艺修，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 天太冷了，我们走吧。 我今儿应该带个围脖。 嗯， 哎，应该这里头其实有动作戏的，你听出来了吗？ 对，还摔倒了呢。 这有撕扯。 对， 这个女的其实比较强势。 是 啊、 一开始他们俩见面就把人家撞了一个鼻血啊，很强势的。 哦，我觉得这个演员应该不是东北的女孩。 为啥？ 她那口音就没有蛛丝马迹、 太标准了是吧？ 啊，对， 比他们台长还标准。一会儿我们会听到啊。 那台长太逗了。 所以你看这个女追男、是吧，也不那么容易。人说什么女追男隔层纱是吧？ 嗯， 他这个隔个围巾还没追上呢， 是吧？ 嗯，那咱来一遍吧。 我来一遍吧， 揣摩一下啊。 南福尔摩斯说了这个，哎，这个其实和你们俩的节奏和感觉有点像。 嗯， 就是文绉绉的，柔柔弱弱，这是说你呢。然后还说一个风风火火的。 是，你怎么知道我这两天颈椎不好？ 您颈椎腰椎都不大好啊，最近这个脚踝还崴了。 好，那快追我吧。 搭档非常的柔弱。 我这么弱， 你应该马上能追上。我都不用追 你。哎呦，别把我拍死了。 我原地，我这你都跟不上，我还追你。 好， 那个 在饭馆啊。 啊，那我是追你呢，我气喘吁吁我就跑来了是吧？ 是， 我得演的稍微这个强势一点吧。 啊，你这个已经跑了十分钟了。 跑了十分钟了哈。 好， 我觉得咱俩应该注意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有的话他叠得比较紧，不要断了，好吧？ 不断啊。 不断啊。 好好， 就最好是能咬上。 好，走。 晚上。 哎，后面有人追你啊？ 没有啊。 那你从哪里来了？ 我从家过来的呀。 啊，我们约的是六点啊。 啊，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哎呀， 家里有事儿啊？ 没事儿，那个我这不是来了吗？ 回去吧。 啊， 都这么晚了。 啊， 我们改天再聊吧。 哎呦， 哎呀，哟，你干嘛呀？你干嘛呢？ 吓着你了 啊！ 哎呀，不行，不能改天，我这人急性子，我憋不住了。 哎呀， 我跟你说，我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那行吧，那咱们兜兜吧。 我觉得你说话太慢了，你再快点。 你虽然文弱，你也不能那个拖沓。 其实我挺不想跟你再兜的。 是吗？ 这个很艰难的，那咱兜兜吧。 啊，那兜兜，哎，这是东北话吗？那我们兜兜吧。 兜兜， 我要继续了啊。 嗯。 你冷不冷啊？ 我还可以啊。 哎呀，这时候我就把我自己啊这围脖啊就围就是绕起来。 给我戴。 来来。 哎， 戴上。 不不。 哎，我这围脖可暖和了。 不用。 你们上海人不扛 冻。你这是干嘛呀？你也要戴的，华敏同志。你是干嘛呢？哎呦，对不起， 哎呦， 这不好意思，哎呦，满城的，哎呦，你使个劲儿啊， 哎呦， 来， 哎呦，我的钥匙啊， 这真是对不起啊，哎呦，没事吧？ 你是我自己没站稳，没事， 来，快把围脖围上啊，这个要感冒的，哎呀，华米同志啊， 啊， 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呐，对花花草草没兴趣的。 你是不喜欢是吧？没事儿，那个你喜欢啥你就告诉我呗。 还有啊，我们办公室很暖和，不需要坐垫。 哎，行，哎，那你需要啥东西你就跟我说呗。哎，或者你想吃啥，哎，你也可以跟我说，我做东西老好吃了，我啥都会做。阿 米同志啊，你听我说哈。我很感谢你的一片热心，真的。但这话怎么说呢？你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懂了？ 不懂。 我心里已经有了。 有了？ 哦， 你才来多少天呢？你就有了？ 早有了。 他在哪儿呢？ 很难为情的。这样我们走吧啊。 他在哪儿呢？ 你不要动手啊。 哎，你不说清楚就说明你没 有 啊。 真的 有 了。 不可能，文秋都跟我说了你没有。 啊，他跟你说的？ 对啊。 哎呀，他说谎的。 他说谎？ 嗯。 我明白了，那个人就是文一秋，你就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 天太冷了，走吧。怎么样？ 我搭档多温弱呀！ 我这个袖子都快扯破了，快赶上昨天那个功勋飞行员了。 哎，我有没有真的拉扯你？ 我今天穿的是短袖，比较好拉。 哎呦，这不行！ 这穿的是秋衣，我跟你讲，那就麻烦了， 就给拉成深 V 了，你知道吗？啊？ 哎。 就说没有职业精神嘛，为了让情绪有代入感。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怎么拒绝 别人？怎么拒绝别人的表白？从最近热播的这个电视剧《爱情的边疆》说起，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表白啊。 对，当然也有很多拒绝啊。我们听众盛伟说，我是29年前向我喜欢的女同学表白的。 哦， 那倒是成了还是没成啊？ 是啊，你看这里面不也有同学的这个。表白吗？ 嗯， 你看这个男生向女生表白，那女生不搭理啊，是吧？顾左右而言他呀、 啊。 其实这个戏里面有很多拒绝，你比如说最坚定的就是文艺秋对万生的拒绝。那万生对文艺秋那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一见钟情啊，对吧？一开始就要帮助他，还打着这个各种崇高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对吧？但是对他来说，文艺秋只有友谊，没有感情。 就对他不来电没感觉。 文艺秋对维卡也是一见钟情，但一见到维卡那眼睛都不动了， 而且有前期的铺垫嘛，那是爱上偶像了。 嗯， 这个万生是一点辙都没有， 对， 没法抢行，太强大了。 哎，那你看看怎么来拒绝呢？你比如说刚才这段戏是吧？ 嗯， 那 其实这个时候 不在一个段位上， 就是万生是采取了一种很柔和的拒绝方式。 嗯， 你看他最后也没说我不喜欢你，咱俩没戏，就没把话说的这么绝，但是很委婉的告诉他没感觉，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我觉得男生对于女生的拒绝，多少还是要给一点面子的。 哦，你拒绝过别人吗？啊，别人向你表白过吗？ 表白过呀。 哎呦，你干嘛还更哽咽脖子说表白过呀？ 表白过。 嗯，那有几个？ 后来表白错了，我是传信的。 本来是你哥们儿。 我收到一封信， 哦， 亲爱的，你觉得我咋样啊？ 这也是个东北姑娘吧？ 对，后来我就看了， 嗯， 我说你挺好，回去了。 然后呢？ 说了，我请你转交旁边的那个。 哦，中唯一的一次啊。 嗯。但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样，还应该给女孩子一些面子。 哦、 你像这个万生做的就。还是比较到位， 对 吧？ 对对对， 因为他赶上了一个硬来的，硬要给人带围脖。 对，我就感觉就听这段看这段就感觉这女的总要壁咚这男的，这男的死乞白咧的在那儿挣扎。 这样的女的现在应该不多，大家都还有一点点这种，因为了演绎嘛，是吧？现在大家其实也蛮敏感的，心自尊心各方面也都挺强的，我觉得也不会有这样的角色出现了。 那可能你不知道吧， 就女士啊。 哦，那女的也有死心眼的呀，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哦， 是吧？ 那遇到这样的角色，那只能逃，就是你用逃的方式来拒绝。 哦，哎，那你虽然那个别人没有对你表白，那你有没有对别人表白啊？嗯、 有啊。 嗯，怎么样？遭到拒绝了吗？ 没遭到拒绝，一次成功， 维持一生。哎呀，你太幸运了啊！ 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发的微信哈、 哦， 这位朋友说，米夏，我向你表白啊！你看这个就是敢爱敢说。 万波，你太有勇气了。 嗯，这位朋友说， 见外待十四号，一会儿等我啊、嗯，外面下雨了，一定要冒雨来。 啊，齐峰说，望京下雨了，突然特别大的大雨。 我们俩刚才上节目就是路过大门口的时候，看那大雨点特别大。哦、 是，其实也一个表白的好时候。 送把伞什么的。 送把伞，估计传统了一点。 在雨中表白啊、嗯、落汤鸡式的表白 也不是，为什么要送一把伞，伞不能供一把伞呢？ 啊啊，共用一把伞是吗？ 对啊，然后你全淋湿了。你送一把伞， 一定要送一把小伞， 这没有交集 是吧？送一把小伞，两个人才能挨得近吗？ 这位朋友说，我看这电视剧了、哦、挺受感动的，樱桃演得太好了，很真实，也在追这个剧。 哎，其实我看他们那个穿的服装啊，包括就是说就一个很边远的这个电台的台长在说话呀、嗯、那个说话的感觉、嗯、他绝对是一东北人， 是， 然后那种屋子里头生炉子，他们穿的那种用那针织出来那个毛衣，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穿过， 嗯， 在北京是不合适合穿的、 啊、 北京原来适合，因为现在室内温度太高了，那种厚毛衣进门太热了， 嗯， 所以咱们现在就是外面穿一个厚的羽绒服进门就脱掉了， 嗯， 所以那种大毛衣没再穿过，但感觉特熟悉 啊。他这些道具啊服装的设计还是挺真实的、啊、 挺真实的， 所以你就有这个代入感哈、啊、 嗯， 好，再说回这个拒绝吧，这戏里面还安排的就是被拒绝之后，您比如说刚才我们演绎的这个角色被拒绝之后，他们俩就不在一起了，就我刚才说的逃了、 嗯、 他们因为去了一个更小的叫155电台，那是一个相当于战备台的一个地方。 对, 对 嗯, 嗯，所以你看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我逃啊， 就咱俩生活没交集了，以后见不着面。 对，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万生对于文艺秋呢还是一腔热血呀、啊、 哦， 文艺秋依然是在拒绝他，但是被拒绝了之后怎么样呢？首先人家跟着你去了155是吧、 哦、 或者你去跟着他去了155，不管是什么情谊吧，然后呢人一边喂猪一边就是默默地关心着你。 嗯， 因为那个戏里面文艺秋想进干扰组，大家可能现在不知道， 对，干扰组 什么叫干扰组啊、 哦、 就那时候会有一些第一台啊向我们发送一些这个内容，所以你必须要有信号来干扰他们。 嗯， 那么一旦他们播音，这边就要放一些音乐啊，放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 而文艺秋就做这个工作， 干扰组就是干这个的， 因为他要进这个组，他就能够听到他的爱人在莫斯科那边的播音。 嗯 嗯，那么这个也是他的拒绝的对象万生使了一个计谋让他进去的、 啊、哦， 让他立功了。 我觉得万生就是比较悲催的，你看一开始吧喜欢他了，结果人爱上偶像，偶像还来了，人和偶像结婚了啊， 嗯、 这是没有机会了。结果呢，偶像走了，中苏关系破裂了，是不是应该有机会了，是吧？嗯、结果呢，到一更边远的地儿，还遇上李乃文了、 哦、 啊。据后来啊， 又出现情敌了。 对 对 对， 一会儿我们说， 他也没有和这个万生在一起，所以他这辈子和文艺秋就是没有缘分之， 这 种注定只是一个备胎，远远的观望。 这种恋叫现在的话说叫虐恋吗？ 我觉得对于万生儿来说是虐恋，但是你要站在文艺秋的角度、 嗯、 一个女人你是拒绝她的啊，没有任何暧昧的这种姿态，但那个男的就是在你旁边，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会帮助你，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戏里面还是，你怎么了刚才 啊？ 我 手舞足蹈说的这个，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我在那边拍大腿，我怎么没有呢？ 你看，都很羡慕是吧？都很羡慕，就是还有一个人在身边当备胎。 不，这个，我就说任文一秋没有一丝一毫的暧昧。 我觉得这个戏还有一点不足。 啥？ 啊，设身处地的想，比如说我是这个晚生，或听众朋友啊，刚才发微信的男士们，你是这个晚生， 啊， 你能这么乐观吗？你看他到哪都笑哈哈的，然后呢义无反顾的为了这个文一秋做好多事情， 要不说是纯爱， 不管是犯错也好还是去弄点小把戏也好，对吧？ 嗯， 他自始至终都很乐观。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偶像啊，我的榜样，我做不到。 我觉得正常人应该做不到， 就是你在这样一种似乎没有希望的环境当中，对吧？你跟他去了这么多的地方，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你还那么乐观，我觉得演员在这个问题上面，或者说编剧在这个问题上面，应该多少有一些他内心戏的反应，但是目前没有看到。可能是林乃文还没有真正的出现。 对，就是生活中可能有这种原型，但是没有这么纯粹，所以我们说它是文艺作品嘛。 对， 刚才我们读了听众盛伟的一条微信啊，就是说他29年前向喜欢的女生表白了，他发来了第二条，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我是1989年2月18号，记这么清楚啊，向喜欢的女同学表白的，叹号，距离我23岁生日只差4天，没有成功，我无声地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明天我孩子就23了。 你还记着你23岁那天干的事儿，前4天干的事儿。 哎呀，这个 那是不是你没有实现的愿望，要孩子？ 这人生如梦嘛，现在想起来你无声的哭了一个晚上，是吧？ 嗯， 但是都成回忆了，觉得也挺好的。那女生你后来又见过吗？ 那么明天你要给儿子送一个生日礼物吗？儿子，爸爸送一个礼物，爸爸也没什么钱东西给你啊，爸爸给你讲个故事。 怎么样正确面对，应该无声的哭两个晚上。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得不到的，你往往就会有一份永久的美好留在心里，对吧？ 悲剧往往更有力量。 我们即将进入这些的广告。 谁青春的时候没表白过，谁没失败过，这都太正常了。 对，那看你是哪一方 啊。 你像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位执着的追求者，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呢？而在这部戏里面是不是也有所欠缺，就是文艺秋他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感情的负担呢？ 其实文艺秋使劲撮合华敏和他吧，就是一种就是压力的转移 减负，对吧？ 对对。 但是包括他们到了那个黑河的电台，他有没有透露出这些，或者大家希不希望看到这些呢？哎，我们下半段接着聊。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重汽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 月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崇文门外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南向北方向，还有台机场大街双方向、正义路双方向、北河院大街、南河院大街一线北向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豁达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我们聊的戏呢是爱情的边疆。刚才呢我们聊了一个话题，是怎么拒绝别人，是吧？有位听众跟我们说了 怎样拒绝表白。 哎，他说他曾经向女同学表白，结果呢没有成功没有成功。那他说他是一位60后，这是他一生中比较美好的，也是比较痛苦的回忆。等我们到了他的这个岁数可能会理解， 对， 没到这个岁数也能理解。为什么呢？ 这个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 对， 然后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有的人和你走着走着你就发现其实这人不见了，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甚至没有缘分和你同行一段路。 是，我跟你讲，就是年纪越大可能就越能够理解，有些事情不能够完全随你所愿。 当然了， 但是呢从某个角度来讲，不随你所愿的事情未必不是最好的事情。一切随着你愿的事情难道都是好的结果吗？ 我就想啊，就是我们这个文艺秋和维卡怎么让他俩迅速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呢？就他俩现在还处于一种就是那种特别甜蜜特别蜜月的那个感觉。我们上次说到了一个罗密欧朱丽叶效应，就是他们面对越多的阻挠，他们俩的爱情越坚定。你知道那个霍乱时期的爱情，它最核心的一个观点说的其实不是等待，而是说爱是最难的一件事儿。他俩要真是就是锅碗瓢盆过日子，我估计啊 也快离了。 就是就没那么哎呦还这样坚持什么呀，可能自己就那什么了。 他有一个想象的成分在里面啊，越是得不到的越觉得美好， 他完美自己丰满投射啊。 他会把好多对于对方的美好的期待值投放到他那个想象当中的人物当中。 最关键的是他俩还见不着， 甚至是过了多少年之后这个形象会越来越 日臻完美 完美。 所以不要轻易的见初恋，就是当时没成还见一下再续前缘吗？ 话说回来哈，如果咱们身边有这样一位执着的追求者，像万生这样对文艺秋那么好，是吧？你去某个地方我跟着你去，然后呢你对我那么好也不要什么回报，当然内心还是有这个企图的啊，一点压力都没有吗？或者说米夏，刚才你谈到了这个万生这么好，不小心都把我们的键盘弄坏了，是吧？就是你， 这算 你难道不会对这样的人 啊， 算损坏公物？你难道不会对这样的男的同学或者是同事，有那么一点点的很复杂的感觉吗？ 有的。 而这个戏目前表现出来了吗？ 我搭档认为没有表现出来， 我觉得还少一点点。 我觉得，如果这个李乃文不出现，我觉得樱桃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就在生活当中啊，那时候那种生活困境， 嗯， 我觉得他会选择这个万生的 啊， 嗯， 好， 日久生情嘛， 我们看看后面他有没有这样的表演， 哎， 啊，有没有这样的表演出来， 嗯，或者说他有没有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他有犹疑，嗯，或者说有缓儿，是不是，嗯，我可能有那个时刻吧。 对，再说到这些戏为什么值得大家看呢，应该说这是一部纯爱剧嘛，所以大家的很多的付出都没有太多的杂念， 没有什么功利性。 包括我们刚才所谈到那个华敏是吧，对于这个万生的喜欢，甚至请假请病假去上海照顾人家的父母给他买药，我觉得这个在当年那个年代是有的。 当然了，就搞定他周围的人嘛。 对，你记得渴望当时演的那个就是李雪健老师演的那个角色叫 宋大成， 宋大成， 嗯， 他对慧芳那个感觉吗？ 对，对， 是不是？ 对，慧芳妈妈 啊， 对他一家人， 小姨子 啊，这个都是关系特别好，上上下下非常融洽。我们也觉得，如果慧芳嫁给这个宋大成，那就多好啊，是吧？门当户对，匹配，就是幸福一生。 哎，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喜欢这部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纯爱可能最近的这种都市感情剧里面稍微少一点。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依然是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怎么面对拒绝表白啊，就是别人向你表白了你怎么拒绝， 或者是你去表白别人拒绝了你怎么办，是吧？接着来， 就是别人向你表白了你怎么拒绝，你是咔嚓一刀还是委婉地告诉他。 嗯，好，其实这个戏里的一些情节也让我们想到了一首诗 哦， 叫做 放一段深情的音乐。 嗯， 这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首诗，木心的诗叫《从前慢》。你一人读吗？哎，咱俩一人读一句吧。 好啊。 嗯，来吧。 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儿，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我锁了他会懂吗？ 钥匙丢了。 现在呢？现在恨不得 哎，你把它翻译成现在的样子吧。嗯，你翻译一下吧。 好。 嗯， 记得昨天上午时， 嗯， 大家忙忙碌碌， 大家忙忙叨叨， 你一嘴他一嘴， 鸡一嘴鸭一嘴， 清早上广播电台，灯火轰鸣， 灯火轰鸣，这是火车来了吗？雷雨交加，现在没打雷， 人头攒动， 彩旗飘扬， 食堂里全是人呐，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哎呀，你说昨天这日子怎么变得这么快呢？微信要秒回，邮件要速回，快递晚一分钟你都要去投诉。 现在一生只够爱括号个人几个人， 只够爱我自己啊。 哦， 你说说，现在还谁又用锁呢？直接密码和指纹， 直接把箱子拿走了还用什么锁呀。哦， 玩笑也说了啊，嗯，现在这飞机高铁微信都快啊，也不用钥匙了，密码锁啊，换个密码， 嗯， 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让我想到这个编剧高满堂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写这部剧就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相信爱情。 嗯，对，其实过去啊我们看人特别向往快，在我们慢的时候，你看我们那些 这个神话里的神仙，就是还有文学作品，就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然后他谁谁谁踏着风火轮，或者嫦娥奔月，是吧？夸父逐日，都向往特别快。等有一天我们高铁都特别快，可以秒回，可以不用天涯共此时的时候，我们又向往慢了。 不，我觉得米夏还是比较慢的。 我慢吗？ 发微信一般第二天回。 那就算给你面子了，还给你回一个 啊？是啊，为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慢下来的节奏啊，有原因啊，有很多。其实现在也是能够慢的。那是因为一紧一松。 大大，你可以说有一张一弛。 哦， 就更文艺一点。 好吧。 一紧一松，是松紧带吗？ 回家，那叫一个紧张啊。是吧？弄了孩子，弄饭，弄了饭，弄自个儿，是吧？ 就生活嘛， 最后可能晚上十点半了才轻松下来。 对，就生活节奏很快。哎，过去啊，咱们说繁体字那个闲，它是一个门里有一个月亮啊，一个月，就是什么是闲呢？就是人靠在这门上看月亮，这叫闲。那你多久没有靠在门上看月亮了？就是人的为难在于，有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实现了，得到了，你又立马心里有一种幻灭，有一种惆怅，有一种已经已然失去的这种感觉，这是人的为难，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以当我们今天噔噔噔很快很快很快的时候，我们其实向往可以闲，可以靠着门望一望月亮。 那在这部戏里面呢，其实日子过得很慢，是吧？大家都在一个地方活动， 对，范围很小，没有微信，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但是呢，我跟你的距离又有那么远。其实挺考验人的。现在的人要是回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喜欢你，我跟你还不能在一起，但是我还要天天看见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现在咱们都是手机控，是吧？手机一会儿没在身边，就没着没落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呢，看完之后呢，多少还会让大家呢，对感情呢有一些坚定，就是有一些感情它不是速成的，它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你都说毕业是分手季，是吧？毕业季等于分手季，你要去那里，我要去这里，没错，其实都没错，大家都有大家理性的选择。但是如果要谈到爱的话，一定要那么理性，一定要那么现实吗？哎，我觉得这些戏可能会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触动。 如果就是不是那么理性，不是那么现实，不是那么功利，那就是我们生活中少有的，所以我们觉得它是纯爱，所以珍贵啊。很多朋友也和我们互动了，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刚才说29年前对喜欢的女生表白的盛伟啊，这是60后，他说爱情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啊，当然了。然后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怎么面对向你表白的人啊，就拒绝他。然后张默的这个回答是当断不断，必留后患，然后咔嚓一把菜刀流血着，然后必须的。就 是 必须咔嚓一下， 你怎么还发个图啊？带血的菜刀， 你有的时候智能的直接就出来了嘛，咔嚓， 智能的， 当然了。 好，这位朋友说， 我猜张默是个女的，你猜呢？ 女的， 她没有 狠是吧？ 不，就是女的如果不让男的，就不给男的咔嚓一下，你会发现后患无穷，必须咔嚓一下，有时候不惜诋毁对方，让他短痛。 你看，那这位朋友就把别人咔嚓了。他说7年前我刚跟我老婆认识，结果我就被高中女同学告白，我直接说我有女朋友了。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吧，说的越直白越好，我最讨厌莫名的暧昧。 对， 那你说这戏里面文一修有暧昧吗？ 文一修也很严肃啊，也很严肃的拒绝啊，不要有暧昧啊，暧昧是对对方的不负责任。 好，这个戏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搞笑的成分在里面哈。 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 大家想象的广播电台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谈吐呢？这些从业人员， 哎，我就咱们听的这是50年代的啊，我就不说50年代的，我先给大家讲一段，我你先听吧，我给你讲啊。 好， 哎，坐呀坐呀，讲，上海人可不行动啊，估计过不了多久就得把你冻跑喽， 徐太甲。哎，毛主席说过的，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逆流而上，我不会跑的， 像样。但小伙子，说的好不如做的好啊， 日子长着呢。 谢谢 二生。 哎， 你上海人，文艺青，辽宁大连人，还精通国语。不管咋说，你们能来到东北边陲，不怕顶风冒雪，那就不善。快喝点热乎水暖和暖和。 谢谢大家。 你俩可都是北京广播专科学校的高材生呀，能选择来到咱们这嘎的工作，咱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谢谢谢谢。 希望你俩能安下心来努力工作，为咱们这嘎达的广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你放心好了台长，我们一定。 我还没说完呢。 哦，您说。 还有啊， 啊， 根据国务院的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精神，你俩在这方面也要多做工作，帮助大家伙提高说普通话的水平，最起码也要像我一样说话没有一点地方口音，好死不？咋了？ 好死 好死。看到这段大家都会乐的哈。 挺好的，他可能真是东北人，他抓住了那个东北话的特点，调值低，一般广、哦、所有窝的他都发着广播。 猪肉炖粉调制， 好死不是吧？对，滋滋啊，这平翘舌不分。 这个戏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很有意思，叫景大姐，这是丁嘉丽扮演的。 丁嘉丽演的真好。 丁嘉丽扮演的角色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女汉子的角色。 她是比较强悍的那种女人。 是。 就是当然就是她的整个这个人物的这种外在形象也决定了她就是那种强悍的感觉，是吧？ 我们听一段、啊。 那个眼神啊，演的特别好。 哎呀。 干什么玩意儿？你这活就活了的、啊？ 有新情况呗？ 什么新情况啊？你这个闹的什么玩意儿？ 哎呀， 喘点气儿，喘点气儿。 对不起，我太着急了。 行行行，你坐下，慢慢说。 好。 哎，这就知道。咋的了？ 那主任。 嗯。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啥事儿啊？ 原来姐姐在我家斗争着呢。 啊？说， 大主任呢？我发现啊，我家老冯叫豪根儿，鼓了个大金包。怎么会鼓个金包呢？当年我们抗联战士，那可是都穿着乌了鞋、 啊， 那鞋很软，鞋里边都蓄着乌了草，那是绝不会摸出金包的。这肯定是穿鬼子大头鞋磨的。试问他怎么会穿着鬼子大头鞋呢？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啊、 嗯、 就是本来要把他提成副主任的，结果在政审的时候、嗯、外调的时候吧，发现他丈夫有三个月的那个时间啊， 就和组织失联了， 失联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他就回去把他丈夫灌醉了，然后去套话去了。 嗯、 哎、然后套完话之后呢，马上和他的这个上级领导主任啊，那主任来汇报工作来了，汇报思想。哦，这个戏他演的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啊，特别热心肠的，同时呢在工作方面 不是积极上进，他是激进的， 又没有太多方法的、 嗯、 这么一位女领导。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电视剧的笔触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就是没有把她美化、 嗯、 也没有丑化她，而是告诉你哦，那个时候历史环境就是这样的，她在那个环境中这样是合理的。 嗯，那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跟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是合理的吗？你看刚才大家的选择也好或怎样好，至少现在看来还是非常幸福的，是吧、 嗯、 不管是拒绝别人还是被人拒绝，至少现在过得好。那这个戏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小小剧透，就是好像文艺秋后来跟林乃文扮演的那个保卫组组长宋少山结婚了。 俩人结婚了 啊？那你说 日久生情吗？ 他能幸福吗？ 那有啥不能幸福的呀？ 嗯，你看我们看过的那些什么其他的电视剧 啊 啊，比如说《亮剑》什么的， 啊， 那幸福吗？ 这幸不幸福，咱还得往下续着看、 啊。 我觉得这部剧还可以，挺好看的。 好， 咱再追追吧。 对，再往后，我觉得对于这些演员的一些内心的演技，会有更大的这个、 嗯、人都是很复杂的 体现和考验啊。 嗯，对，有没有那种细节啊？ 是。 哎，我们盛伟今天聊了这么多，盛伟先生啊，祝您和您的爱人能够永远幸福。 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感觉你在演盛伟，谢谢。 我代替所有人吧，啊，被拒绝的或拒绝别人的人都说一声谢谢。 得感谢拒绝你那个人。 嗯，相逢就是一种缘分。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明天见。